呀，在那江岸上游，处处的那些丹桂，这把音香的那么可人，阵阵的秋风吹得人倒爽，总有那风吹水浪，谁借着风音在耳轮中猛听，得的那么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风儿摆动了秋叶，这本落实在了秋林。秋星儿明朗，秋蝉声尽，在秋坡前秋草中耳边乡友听得那么絮叨叨的是那寒穷耳的声音，叫得那么叹杀人。秋草黄啊黄，秋光满目 三层一堵光影，打了我胆干柴寻鬼酒尽，正欲着你不阴云心降临，瞧我不阴天气难打家奔，到了我坐古庙神堂我站前村身雨过天晴黄昏时分，霎时间风儿轻月儿朗，月朗风轻真好，对林绿笋着将来我就朝我前高奔，望听得在江边之上有人呼亲，瞧我不闻心心神稳定，柴担儿放置在了地呀呀呀沉，空中你看烟灰才高他的命 满门从人单传所在 虽然有些树木不尽之处，并无有庄村。伯牙闻听，乃是荒山野哪里来的那高人，听我父亲唤同人近前来，听我的吩咐，你一到那江岸上，这处找寻，搜检那芦苇丛中柳荫深处，忽听得在那岸上大言把大人尊，休要寻找并无则道，也是我樵夫不知我在此听情。此山之中樵夫也因采柴归来的晚安，正值议论琴，闻君此处操琴，因而止住步。那位玉官呀，他是憨大的大笑，是个砍柴的人呐。问来问去，乃山野之中打柴一樵夫。我想这穷山僻壤野店荒村，大概也无有什么高论，他竟敢口称听琴二字，真叫我苦发一笑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其说你既知此处无有高明科，想俺这穷山僻壤的野店荒村，在那瑶琴上有路迹，大街七不复曾记得，不对那知音绝不该那调邀请，那位渔伯呀，听樵夫之言，却道闻儿呀，可莫笑渔樵也水不善处，吩咐声从人朝上请，你们请上啊那位樵夫，我与他谈心，有从人答应一声，就把这个官传下，走上前对那主子起，忙答话云，我向樵夫说， 你见了我们家的大人须当叩首，他问什么言语主要你留神。钟子期昂然不睬官船上，见伯牙长一不拜，说有礼了大人。于伯牙普施官体，焉能与他还礼，说来一旁坐下，我今天要与你细谈谈心。钟子期他并不谦让，居然落了座。伯牙不悦，面含尘，也不让他吃茶，空对坐。方才岸上可是你听清吗？那位子期说敢深知那略小一二，望尊端莫要你不良人。伯牙说小姑口称听清论，我有几宗事，说的什么神之音。那我再问你，此琴当初什么人的把它留下，流落何处？那因为什么叫瑶琴？造琴当用什么木？那什么人能造了这一张琴？四方行传说对乔公之音，就变为真。子期说琢磨本事，夫妻是流落瑶池，那因此的叫瑶琴，造琴当用梧桐木，上结亲下结婚，一群中结用这清浊两相云。出了一位魁首的这个木匠刘子期，造了张来这一张琴。什么人富得好，富到何处？他能够那会合人？那什么人以琴丧了那他的这个命？那什么人那以琴那骂过什么人？简简庄庄全说对，就算乔公你知。子期说此琴文王富得好，富到了妙处，那常常的会仙人。文王世子伯邑考，他也曾以瑶琴会骂过众君。 说此情前宽有几寸，未在几寸难可分。舍文岁难着什么一样，到根何时几尺几寸零几分。什么人好得，什么人好战，上边鼓有弦几根嘞，四方方全作对。就算乔公你之音，子期说前案八节宽八寸，围窄四寸四几分。舍文岁按着周天一样，到不合适三尺路寸零一分。文王好德，武王好战，上边共有弦七根，运套九霄团风袭阴川山海龙虎琴，宇宙调丝惊仙符，那本是瑶池雅乐长城半丝纹。伯牙说你字字行行全的说的对，你可知我以何物做题文。子期说孔仲尼叹言回才高命短，你以那月光秋水做题文。伯牙闻听讲头点，说野店荒村何处无高人，连夸樵夫好好好。钟子期在一旁，你看他一根针的毫无惧色，笑我阴阴一情会有好进来了呗。到后来就在马鞍山前，俞伯牙先生他摔碎了瑶琴，所谓谢之音。 好，刚才是骆玉笙先生演唱的《京韵大鼓子期听琴》，接下来的故事自然而然就是摔琴了，还是骆老的这段俞伯牙摔琴。 香氛，他二人分手太急，为得细谈论，约会了汉阳相会，再等来春啊。

先帝念命归，殷勤撇下了儿双亲依靠婚人，看先帝满腹才念为呀得上进，可叹得你不爱民不爱理，你不做官员孝养双亲，每日啊里上高山吧看那柴，苦奔着吧看柴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坟头把瑶琴给我摆地，我在此赴一曲，如同是回归灵魂。有童儿在坟前忙把瑶琴问，玉伯呀跪在了坟前呐、啊，不如的扶瑶琴，叹贤弟才高命短未得上进，你好比这颜回命早归阴，去岁在此咱们弟兄把琴论，到了今春怎么为何独撇兄你的细思想，再赴此琴无高论，贤弟呢不在少之隐，愚兄我今日在那坟前调琴韵，从此以后我这咱们那个扶摇琴，扶罢了站起身，将心一狠，举起了摇琴摔在了地崖沉，伯牙摔琴不要紧，只喝的中爷在一旁不住的蹲大人，说小儿命短前世早定，大人何必过伤心，是这等义气我感情不尽，我儿在阴林也敢大恩，伯牙劝虽然贤弟一命尽，我替贤弟孝双亲，换从人将带来礼物忙抬进，回头再送凤阳的银，说罢告辞他果然不失信，回传送了来的500文银，于伯牙交友那要算头一份，结拜之中称得起是第一人， 好，刚才是陆医生先生演唱的京韵大鼓《俞伯牙摔琴》，那我们再来听一段陆以琴先生演唱的京韵大鼓《莺莺听琴》。 了声不能，也连累了你，咱们是失怀民间，终日如果今夜晚一场大光阴，萍水间还望邀请 惹肝肠，应